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风萧萧兮易水寒，咁啊真系好靓好有意思嘅一个题目啦。咁啊同我哋讲嘅咧就系我即系收到好多嘅观众嘅一啲嘅回应咧，就话咧都几喜欢咧我哋原班人马咧，我哋五位咧一齐讲咁， 所以 咧 我哋五星战队去话， 其中主要嘅意见就系自己讲翻出嚟啦。咁就系乐言啦、远行啦、小毛加长我，咁啊五个咁啊一齐讲。咁咧就相信咧我哋今即系一夹开夹熟啦。咁今次讲仇恨。嘅話題咧就一年咁講兩集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話題入邊咧，應該有相當多嘢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題目係點解咧？小毛 哦，風蕭蕭係易水寒，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講呢一個燕太子丹用呢一個刺客驚阿刺秦王嘅故仔啦。咁誒嗰陣時應該係呢個戰國嘅時代啦，秦朝即係秦國啦，未秦朝啊，秦國已經一雷厲風行咁樣已經搞亂咗幾個國家噶啦。咁呢一個處於一個叫做真係統一。嗰、那個格局開始就嚟出現嘅時候，咁秦國好強嘅兵馬啦，有好勁嘅軍勢啦，將會統一嘅時候，咁點樣對抗呢個強秦呢？咁就可能要用一啲叫做偏門手段，非常手段啦，就揾刺客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史記刺客列傳》入面會有記載到故事啦。咁但我睇呢個故事咧，主要就係嚟自漫畫嘅，嚟自呢個鄭文嘅呢一個《刺客列傳》啦。即係佢入面講到，咁風蕭蕭係易水寒，壯士一去係不復還。就係、是、呢個出發前留低嘅名句，咁呢個咁有詩意嘅類似詩句啊嘅背後，其實象徵有啲咩嘅特別嘅意義咧？作為歷史學人去睇嘅話，首先第一就係、是、當然係嗰陣時成個國際嘅環境啦，即係嗰陣時中國未統一啦，有個國際環境賦予咗可能有好多國仇家恨嘅東西啦。第二就係、是、要阻擋一個歷史巨輪。即係所謂統一即將出現嘅前進嘅時候，頭先嘉齊講咗啦，究竟我哋用乜嘢手段去阻止？咁我諗喺背後其實有一個好切合到我哋今日將會講，或者我哋嚟緊兩集，頭先阿卓然點出咗啦，將會講嘅就係所謂仇恨嘅觀念。咁其實你話對於燕太子丹或者驚柯嚟講，佢哋對秦國嘅仇係乜嘢呢？佢哋嘅恨係乜嘢呢？其實可能係好重嘅一種情義建基喺一個保家衛國嘅觀念上面，嘗試用呢一個做出發點。咁去了解究竟背後嗰個仇恨係點樣被書寫出嚟？ 我補多少少經過呢一度，企一個細節，我自己感受好深，就係佢一開始即係風蕭蕭係易水寒，其實就係一段歌係送別驚柯噶嘛。咁最初嘅時候係一啲好幽怨嘅聲音，大家都喊得好緊要。咁但係咧《史記》裏面寫就話。去到中間一段咧，就係復為慷慨羽聲，羽毛嘅羽聲，就變咗一個好慷慨嘅音樂。咁呢個慷慨呢兩個字咧，我覺得係喺《史記》裏面好重要嘅一點，即係話咧，其實佢有預感咧，其實係唔成功，因為歷史書寫係知道佢唔成功，但係佢用一個慷慨兩個字去形容當時嘅一個狀況。咁我認為喺即係。史記裏面呢種仇恨咧，係一種即係幾高層次嘅一種嘅仇恨嘅描寫嚟。 唔係，之所以咧揾驚柯呢個故仔嚟到去點提咧，去開始咧，其實其中嘅重點就係驚柯嘅故事頭先提到係嚟自司馬遷《史記》裏面嘅《刺客列傳》啊嘛。咁啊，即係將刺客呢種比較即係我哋講喺走喺法律邊緣嘅人物嚟到去即係書寫佢哋嘅傳記。嚟到去介紹佢哋啫，其實司馬遷都好有創意，即係甚至乎講話《史記》嘅寫作係司馬遷對漢朝嘅，特別係漢武帝嘅，其實一種復仇啊，因為漢武帝就即係淹咗佢啊，搞到佢即係生不如死咁樣。咁嗱，即係成個古仔咧，其實背後都係衍生又喺引申到咧一系列咧司馬遷介紹嘅嗰啲刺客。嗰批刺客咧，佢哋我哋今日睇翻就係好合意啦，即係譬如有個叫做豫讓嘅人物，咁佢就係因為佢嘅主公啊，即係當時三家分晉前夕咧，咁佢就服侍三家分晉所打低嗰個對手啦，就係阿智伯，咁啊智伯被殺之後咧，咁啊即係豫讓咧就想揾辦法咧，就對付當時即係聯繫咁多個嗰啲家族咧嚟到去對付智家咧。嘅趙簡子，咁即係幾次咧想去謀殺佢，用咗好多方法，譬如可能係即係扮洗廁所啊，咁樣嚟到去即係諗住去殺啊趙簡子，殺唔成。趙簡子亦都即係表現得好大度，幾次放咗佢啦。好啦，咁但係即係頭先提到阿豫讓咧，咁最後一次俾人認出嗱，原來諗住喬裝去殺啊趙簡子之前咧，俾人發現咗。咁啊，趙簡子就覺得話：我放咗你咁多次，今次你冇得走啦啩。咁咧，而咧豫讓咧就佢話唔 其實你可唔可以俾我完成我嘅心願啊？我知道我殺唔到你噶，咁你你除咗件外套出嚟，我斬去嗰件外套記錄咁樣啦，咁然後就即係好似我就為咗我以前嘅主公報嘅仇咁樣。好啦，咁呢件事就係、是、即係趙簡子亦都成全佢啦，佢後屘自己亦都自己即係自殺啦，遇人。咁嗱呢件事講咩咧？就係、是、仇恨或者係報復呢啲咁嘅觀念咧，其實背後係即係可以聯繫到好多合意啊，好多係可能係唔係報仇嘅，係即係為咗報恩，所以幫人報仇、啊，即係等等嘅嗰啲咁嘅觀念喺度。咁而大家即係有冇諗過咧？即係其實我哋去思考呢個所謂報復啊、報仇嘅觀念咧，其實係同我哋有啲好人之常情嘅感情，譬如係憤怒，譬如憤怒，突然之間你可能俾人打錘，你點啊？ 即刻還拖， 係通常都係即係人之常情嚟噶嘛。好啦，但係即係我哋講報復就唔係即刻還手嗰樣嘢喎，而係可能係等到啱時機，係啊，十下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咯，係咪啊？ 犯罪咁啊？ 係啊，揾個好機會嚇，即係攞個麻包袋笠翻嚟先。係啦，即係而家我俾人幾下人圍住，我梗係即係你打佢。 我而家忍一忍你先。 所以其實你都講得啱，我覺得歷史咧，其實有時歷史嘅撰寫上面，我哋會睇到好多歷史嘅故事，其實同仇恨報復咧係連埋一齊。即係我哋成日會睇到咩國仇家恨嘅層次好高啦。頭先你提到嘅所有刺客啊一班，其實背負住都有一種國仇家恨。咁但係另一方面亦都有女性嘅嗰種爭鬥啦，其實亦都係一種仇恨，即係擺下嚟就一定要去報翻呢一樣嘢嘅情況。 我對一個儒養嘅有一點咧，都係幾緊要嘅，就喺裏邊咧，我哋話個報仇嘅過程咧，其實佢付出相當大，因為咧儒養專門一個細節，就話佢因為要易容啊，咁但係佢易容嘅方法就唔係揾化妝師傅化妝，佢係七身吞炭。 吞炭， 七身嘅意思就即係話咧，將自己嘅外觀咧完全改變， 即係 有唔同嘅顏色啊、爛曬啊，總之用唔同嘅方法去打佢，整到。即係嗰啲其實七處嗰啲汁液嗰啲，咁由吞炭咧 破聲， 簡單啦，就係、是、要佢把聲完 全變聲。 咁你諗下，即係其實係一種我哋今日講係一種好電影化嘅書寫，但係史記冇呢啲觀念，但係佢啲諗法就係話復仇嘅過程咧係自我嘅犧牲嘅一種嘅變態嘅，無論係荊轲嘅慷慨係咪，或者係儒讓嘅自殘，其實佢背後講咧就係話佢為咗要做成嗰個目標係好崇高嘅嘢。咁但係嗰個崇高的目標係乜嘢咧？其實自白有問到儒讓好清楚。你其實都是三世的三個不同的家族的食客、你幫個中行事，你幫個好咁多個事，點解你淨係要幫自白復仇？你可以跟我揾食都得㗎，咁你咪幫第四家咯。係啦，咁但係佢話自白待我好好，之前嗰啲嘢咧就唔當我係人，今次咧佢當我係一個重要嘅人才去用，係啦，所以我要。報佢，係嘛？就是因為咁嘅觀念咧，就將就係睇中國嘅合意比較好獨特嘅，就係、是、嗰個報嘅一個觀念。 是為知己者死啊！真係有少少呢種 咁嘅。你中國嗰個對於報佢有好多道德嘅含義喺裏邊啦。西方咧，我哋睇神話故事嘅演繹咧，你會見到佢可能會同法律或者同呢個社會秩序有好大嘅關係。咁其中一個我哋當講到報仇呢個概念嘅時候，其實喺希臘嘅神話有個叫復仇嘅女神，其實係三位一體嘅，叫做阿里艾里斯。咁其實佢係三個唔同嘅女神嚟嘅。咁、那個故事就係講佢係專門去追殺一啲曾經殺過人嘅人，咁樣令到佢哋嗰個良心受到責備。咁但係你可以留意到就話佢哋本身個身份，佢哋唔係屬於人去為咗某啲我自己受損， 佢哋唔係被侵害， 係啦，而係佢係一個judgement， 係一個判斷者或者一個判決者去決定你要點樣去做。咁神話嘅故事嘅起源就係話有一個農家，佢打完仗之後，佢殺咗人哋個爸爸。咁翻到去之後咧，佢嘅太太就同人通奸啦，又或者佢嘅太太佢又受到好多，成家屋都受到好多嘅傷害啦，於是乎佢要報仇啦。咁但係嗰個殺咗人嘅人咧，其實就俾呢個女神去追責，即係去令到佢受到良心嘅責備。喺睇到成個希臘嘅故事或者個形象咧，我哋見到報仇呢個形象咧，係希望去推動佢就係話，你哋係會點樣做錯事啊，或者做到一啲違反當時候社會嘅價值觀嘅東西，就會受到批評嘅。所以咧，希臘好有趣，其實雖然佢係好提倡呢種叫做復仇。之神復仇女神呢個觀念啦，但係去到後期嘅發展咧，神話嘅故事咧都好去暗喻地將呢件事去淡忘。其中一個最有趣嘅東西就係佢唔再叫佢哋做復仇女神， 改了他的名字叫做善良的女神，即是令到件事好像淡忘一点，那么将愤怒就没了这样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和谐呢？件事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听落呢，乐言刚才讲复仇女神的故事，其实复仇女神就是法律的或者是即係執行公義嘅一種表現嚟噶嘛？咁嗱，即係法律嘅創制嘅目的咧，即係按照唔同嘅研究者咧，即係近代好多研究者，譬如即係我好中意嘅水積陳重啦，咁佢即係日本一位好重要嘅法律史嘅專家啦，佢提議嘅一樣嘢就係法律係有進化，進化嘅過程係點樣咧？即係我自己做嘅研究啊，或者我自己嘅體會都有類似嘅結論，就首先刑罰嘅目的係為咗報復嘅。 好似荷莫拉比法典咁，即係最原典， 係啊，即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樣，即係或者甚至乎更加嚴重嘅以眼還眼，已經係一種比較公平啲，或者係比較控制住仇恨嘅一種方法嚟。好啦，法律係咩咧？就係國家代你去報仇嘛，或者係肯定復仇呢件事啊。咁即係所以背後嘅就係有秩序被破壞。咁所以咧就要有一啲相應嘅做法。你殺咗人，所以你條命都要攞翻翻出嚟去償還呢件事，就係要被報復嘅。咁你嗰啲家人啊，即係如果你譬如係受害者嘅家屬，見到嗰個仇人即係個犯罪者，佢係受到法律嘅制裁，佢制裁通常都係即係有殺咗人就攞翻條命出嚟啦。啊，咁你咪覺得大快人心咯，覺得舒服咯。啊，咁樣好似嗰、那個。擾亂咗被擾亂嘅社會秩序、世界秩序咧，又好得意可以恢復咗。 又得意喎！你殺人個父母，但係填名嗰個係殺人者嘅，而唔係殺人者個父母嘅，即係呢個係好得意嘅東西嚟嘅。 剛才咁樣聽咧，嗱，阿嘉齊因為佢係法制史專家嘛，佢有一個法制史嘅觀點切入去睇翻，回應翻可能喺法理上究竟復仇呢樣嘢係唔係被容許嘅？或者是國家以一個法理的秩序去怎樣控制這個復仇的觀念的演繹，但可能對於我們做歷史來說，其實為什麼復仇有趣呢？就是因為其實我們要書寫人的故事，歷史就有很多人的故事，而在人的故事裡面，復仇、被復仇、仇恨怎樣催動復仇呢，往往是最有趣最值得書寫的故事。 是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維度，由最初那種用憤怒驅動的即時的報復，慢慢演變到我可以由法律體制去做報仇，所以這個仇恨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各位好，又回到第二節的歷史是這樣的。上一節我們講到有關仇恨的兩大維度的問題，一個就是私人和憤怒而生的個體的復仇，另外一個就是由法律的法制，由國家 去幫助你去管治的復仇，其實就是法律之下的一些制裁的行動。但在兩者之間，尤其在古代中外，其實是很多中間的一些部分，就是什麼部分呢？就是說你是個人很弱小的，沒有辦法 去做到一些事，或者你當時的狀態已經 全部的家族已經死曬，都冇辦法去報到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喺古代嘅中，尤其喺古代中國咧，會講好多關於合嘅故事。呢啲合嘅故事咧，就係話可能秉持住某一啲東西啊。由《史記》講法就係合以武犯禁，即係話咧，佢係以個人嘅力量咧去做一啲即係所謂合意嘅行為。咁如果啲行為咧，今日睇咧，好多係啲復仇有關嘅行為嚟嘅。 唔係，我哋即係歷史書寫，即係尤其是傳統嘅世界裏邊，就係成王敗寇啦，即係。你只要成功了的，即係你就當然是即係俾人歌頌 嘅。歷史都係我寫埋。 嚇，唔係，但係即係我要講咩嗱？其實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即係我哋講合呢個概念，呢、這個咁嘅思考嘅一個方向。咁其實就係、是、都係司馬遷喺《史記》裏邊咧有《由合列傳》呢樣。 由合列傳 嚇，即係就係去鼓吹或者去討論一樣嘢，就係當社會唔公義，當法律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佢嘅運作唔能夠。可以順利容易咁樣伸張到正義，有啲有力量嘅人出嚟主持公道，嗰、那個公道係啲咩？即係你阿爸俾人殺，俾一個豪強殺咗、你自己無力去，你又冇武功又冇剩，無力去報復、做咗呢個報仇嘅行為，佢幫你報仇，即係佢完全係同你無關係嘅一個路人嚟嘅，咁但係見到呢件事唔公義，佢就走出嚟，咁呢個就係合。 咁呢個咁嘅合就即係同刺客一樣啦，即係被鼓吹啦。咁呢啲咁嘅，譬如司馬遷佢咁樣去書寫歷史咧，其實係一個比較我哋今日嚟睇啦，唔係好講皇朝秩序啊，唔係好講即係一個喺接受一個既有嘅法律體系，用法律嚟去幫你復仇嘅，即係一樣嘢。咁呢個講法咧，我哋以為或者係今日睇覺得好革命性、好創新，但係其實即係事實上應該唔係咁樣嘅。司馬遷睇得穿一樣，我哋可能喺後人會忘記咗個歷史發展嘅維度，就係咩咧？你諗下喺人類歷史上邊，復仇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概念，推動人去即係做某啲事，可能平時你唔會做嘅，即係去推到盡嘅一件事。頭先卓然提過，如果一個個人唔可以對一個國家復仇，咁佢可能就要合去幫佢。但如果一個人要對一個政權、一個國家復仇，咁又如何？大家諗下，喺即係推動明朝同埋清朝轉變其中一個大嘅動力，就係努爾哈赤對明朝嘅仇恨啊嘛，係啊，即係佢講 七大恨咯， 係啊，即係咁樣起兵，就係佢覺得自己阿爸阿爺嚇都係俾 唔知幾多代祖 誒，咁所以咧就走去報仇。咁呢件報仇嘅行為係最終使到改朝換代，何等英雄！你諗下佢當時面對住嘅明朝係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係啊，即係佢兵馬數以百萬計，咁佢只係一個小小部落嘅領袖，即係佢靠十幾副圍甲起家呢個咁細嘅政權，一個咁冇力量嘅一個人士，佢居然係諗住要同佢一個即係宗主國係一個咁大嘅政權去對抗，並且最後佢成功。係啊，呢個就係即係仇恨推動咗歷史發展嘅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例子。我相信仲有更多呢啲例子可以見到仇恨喺歷史上面嘅力量啦。 係啊，即係仇恨唔單止係歷史嚟咯。即係我第一節我都講咗少少嘅，就係話你話喺即係我哋見到嘅生物相關嘅研究裏面，我哋話憤怒呢樣嘢咧係我哋人我哋生物本身一個好早有嘅一個情緒嚟，因為佢係一個同涉及於保護自己啦，令到自己急速有反應啦，有關係。譬如受到攻擊嘅時候，你必須要保護自己啦，提升自己整體嘅能量去做同相關嘅有關係。所以佢必然係一樣推動嘅一個巨大嘅能量。但係人類之所以有趣或者同獨一無二，就係話佢能夠將呢一股憤怒去延遲、去轉化、去然後成為一個鼓動大家嘅力量，然後佢可以成為由一個人嘅憤怒或者一個人嘅危機，演變成一個群體嘅一個整體嘅危機去諗，就好似努爾哈赤咁啊，一個群體嘅危機而感召到即係幾邊嘅女真族都可以一齊去幫佢去實行佢嘅復仇。咁呢一個係人類嘅特別嘅地方。 但係即係你講到人類特別嘅嘢咧，其實我成日都思考住一個問題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復仇呢樣嘢係唔係與生俱來？呢種係咪一個生物嘅一個行為嚟？嗱，我哋睇下其他動物，你譬如見到啲獅子殺咗只牛。咁隻牛嘅父親或者佢嘅嗰啲兄弟走嘅，唔係過嚟殺翻隻獅子 啊！唔係啊，可能其實俾翻十零年佢，佢翻嚟報仇。 係即係可能啦，等我第時帶過去殺翻嚟咁樣，係咪？即係唔會呢樣，唔會發生呢樣嘢喺動物世界裏邊，即係唔同愛啊！愛可能係你譬如男女之愛，或者係親族之愛，可能係一個與生俱來嘅，即係其他動物都有。但係仇恨係咪人類獨有嘅咧？咁或者係咪文明嘅一個結果嚟嘅咧？嗱，我哋知道喺中國嘅傳統文化裏面，禮記咧都係肯定我哋報父仇嘅， 報父仇， 即係或者係為親族復仇。咁即係後世咧，咁你知道要和諧呢件事啦嚇。咁中國傳統嘅儒者咧，佢哋喺討論禮記肯定復仇呢個問題上面，有好多嘅討論，好多爭論。咁但係討論嘅一個地步咧，就是、譬如明朝有位大儒叫邱俊啦。咁邱俊咧喺明朝中期寫咗一個好重要嘅著作《大學顯義寶》，咁即係所謂經世之學咧，即、就、係、是、治國平天下同埋有啲道德嘅議題咧，佢係舉咗好多實證實例，同埋好多嘅一啲經典嘅討論啊，結論喺當中，咁好值得參考。但係提到復仇嘅問題嘅時候，佢講咗一個即係、就是、觀點啊，就係、是、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佢哋殺咗人之後，佢哋會被復仇嘅。咁所有人都有復仇呢個概念同埋義務，反而冇人敢去殺人。 冇人敢去傷害其他人嘅利益，因為佢哋肯定會被復仇嘛。 呢個康德嘅證明方法， 係係即係當時嘅即係邱俊佢一個提出嘅觀點。所以復仇係反而使到復仇呢件事係會消失， 會消失。 咁係即係中國傳統對於復仇觀念一個，我覺得幾好有意思嘅一個討論嚟。 不過我都贊同你講，即係復仇呢樣嘢，其實係真係，我覺得感覺上係真係人類才可以推動到一個咁極致。你剛才提的就是譬如這個清朝就即是滅了明朝，其實另一個就好即都很熟悉的就是武王佛祖、其實都是裡面都是包含著報緊復仇，同時都是帶領整個國家去推翻另一個即係國家，跟住係取代咗佢個政權。咁你會即係其實你會覺得，我都會覺得就係其實人類其實就係會有呢種咁嘅心態，即係好似就係覺得，因為可能大家個實力係平等，即係同動物唔同，即係你牛同獅子鬥，即係牛其實一定係冇得鬥，但係人類 一定冇受報啊嘛，只牛 係啊，一定冇受報，反而仲可能再食多食埋佢添， 係咯。 咁但係人類唔係啊嘛，即係人類其實係有佢嘅方法噶嘛。甚至乎有用就算潛伏幾年，好似頭先你講嘅君子報仇十年未嘛，我用十幾年去同你鬥磨，即係好話，好似而家你所講咩鬥長命嚟報仇。 雖越王勾踐就卧薪嘗膽啦，就等到一個終於有一日嘅時機，佢就可以同吳國去砌翻牆， 用廿年時間嚟復仇啊，仲要將佢個愛妃啊，即係送俾人。 即日日喺度扮傻啊，又要喺度卧薪，又要上膽呢啲各種嘅行為，啲仇恨令到大家會有一個即係推動力啊！ 我諗， 正如頭先，不過我諗個推動唔止在於對於個人嗰種慾望或者個人嘅嗰種情感，而係點樣去作為一種集體嘅記憶啦，去推動一個全國或者全個社群性嘅一種嘅衝突。頭先你講路易哈赤嗰樣嘢，其實嗰種復仇感唔係屬於佢自己嘅家族噶嘛，而係佢令到勾起好多可能邊緣嘅社群都有一種大家嘅感覺，就係、是、咦，明帝國點樣去傷害住我哋啲 幾百年嚟係咁恨我哋啊？ 係啦，呢一種係一種集體。咦，我哋即係歷史記憶喺嗰啲嘅研究裏面有形容到，就係話我哋呢啲裏面點樣大家覺得哇？我哋俾明帝個恰嘅一啲嘅少數族群嘅喎，咁呢一樣嘢都可以證明一個例子。翻過來，我哋想去諗就係話，咁合意有冇同樣嘅記憶咧？即係合意呢種觀念，傳統我哋成日話合同意擺埋一齊，意就係講應該做的事啊嘛。咁但係佢呢種嘅記憶存在，會唔會其實未必同仇恨一樣係可以鼓動到大家感覺到咧？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喺後來嘅技術裏面對合意係非常之重視。不過我反而好奇嘅就係其實合係點樣定義，去令到嗰種復仇喺一個正義化嘅觀念裏面去呈現咧？即係我哋復仇好似好負面咁啊！當我哋講合意呢件事，好似好正確嘅喎，即係例如。咁路易哈赤喺清帝國、清朝嘅世界裏面，佢呢種係合意嘅精神嚟嘅，幫一啲少數嘅地方嘅人去群起。但係調翻轉頭，對於明帝國朝鮮人覺得，哇！呢種就係復仇啲賤人先做嘅嘢，即係衰格先做嘅嘢嘅。咁呢個我就好奇一樣嘢。咁但係合意，我補充，我好奇一樣，王陽明都叫做自己都被稱為合。咁但係你哋對合係咪同樣嘅睇法呢？即係咪一定要用武力先係合呢？定係其實去做一啲某啲嘅東西係幫助對正義有好感嘅東西先叫做合呢？ 可能其實呢，你話譬如好似王陽明咁嘅 case 咁，佢嗰個個案佢講緊嘅，因為大家知道陽明學佢思想最重要係致良知同知行合一啦，係咪？咁如果我哋用一個所謂合，我哋合其實同義頭先阿樂言都講咗，其實往往係一齊出現噶嘛。其實合係一個乜嘢嘅行為呢？就係、是、一種表達義嘅形式。咁即係話，如果你見到好似頭先嘉齊講，你見到一個社會係充滿不公義嘅時候，然後你挺身而出，你有能力去改變呢一種不公義嘅狀況，其實喺古代嘅書寫入面可能就係一種屬於合嘅行為。咁王陽明其實佢處於一個明代，其實即係叫中期。後期少少啦，開始係嘛？咁你睇到個世界或者嗰個思想嗰、那個界思想界嗰個情況，可能係佢需要覺得希望可以提出一種新嘅思想，或者係重新將儒家點樣由一個鼓吹經世致用，或者再將佢從一個哲學道德嘅討論，同一個從一個天人合一嘅角度去睇翻究竟點樣改變整個當時嗰個社會嘅狀況，而提出咗所謂致良知知行合一。咁知行合一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除咗知之外，仲要做。 其實某程度上都同呢個合意嘅精神係好契合㗎，啱唔啱啊？即係話我哋知道咗嗰樣嘢，我哋有個核心嘅理念喺度啦，而我哋嘅行為點樣去將佢表達出嚟咧？其實就係黃陽明嗰個思想嘅核心所在。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佢嗰個思想同合意嘅精神可以話係高度咁樣去配合㗎。咁所以話黃陽明係合，我覺得都係說得通㗎，絕對 上 係啊，絕對係啱 嘅。喺我哋去講合意嘅時候，尤其係早期嘅一啲合意嘅觀念嘅時候咧，可能被批評嘅其中一點就係話合。而嘅觀念本身咧係私仇嘅，即係冇私仇，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咧，報嘅觀念咧係私人之間嘅關係，佢唔係一個公眾嘅關係。即係譬如話，我同你對我有恩，我就要向你去報，你係我嘅報嘅一個做法。我對你對我有仇，我就要向你報。呢個係一個個人嘅一個行為。咁但係當然嗰個個人嘅行為喺某程度上對於社會係整體有影響，所以係被歌頌。咁但係有啲人批評點解話法律咁緊要，就係佢有一個公眾嘅維度喺度。 所以我想其實剛才阿卓賢講了一樣嘢很重要，就是報了。即係可能我哋可以睇下佛家點睇啦，係嘛？即係我哋話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個業其實就唔係真係造業嘅業啊，係真係我哋究竟做咗啲乜嘢嘢？我哋今世做咗嘅東西，下世可能會報翻。 即係當清單 list 出嚟， 係啦，冇錯，你一定係會受翻嘅，你唔使自逃得出去。咁所以無論係恩好啦、仇好啦，你於我有恩，於我有仇。再耐時間，我都一定報翻喺你身上，就變成一個牢固。 冇錯，喺哲學嘅其中一個觀念就係話，能夠被普遍證明嘅嘢咧，通常都係比較啲有道理嘅。所以如果個人咧都有復仇之心嘅話咧，世界可能少啲仇恨。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有一個稍為理念嘅結尾咧，就係講或者話每一個人啊，如果咧即係佢都有復仇嘅心嘅話咧，就會因為即係大家就有相同攻擊力嘅武器，咁就相互保證毀滅。咁結果咧就唔敢去做有同仇恨有關嘅問題。咁呢一種都係證明嘅方法嘅。就正如儒家認為人人都向善嘅話咧，個世界就會更加好。咁就呢個咧就係都係以前嘅即係尤其係以前嘅人嘅道德嘅觀念裏邊常常去諗嘅啲話題嚟嘅。 不過歷史咧，感覺上咧，如果真係同仇恨有密切關係啦，正如我哋頭先都提過，喺好多嘅故事入面咧，歷史嘅書寫咧，都係往往係從仇恨出發嘅，因為可能係歷史始終係要有一個人啊，即係嗰個人究竟係點樣鮮明具體或者好立體地被展現出嚟咧？其實嗰個人嘅情感嘅表達。或者憤怒點樣催生呢個人嘅故事，往往係書寫好重要嘅一個東西。 你又講得啱喎，即係我哋得行古仔好悶嘅嘛，復仇古仔好好睇， 復仇古仔一定好睇。你要一個人係好平淡嘅，佢 N 咁多年咧，一個好平淡嘅故事冇起伏， 得閒啊， 得閒係咪顏淵咁樣咁？你又覺得成件事沉悶咯？咁所以其實好 多人睇咯，顏淵咪 咁係一個道德境界追求嘅顏淵係咪？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成個喺仇恨。支持底下，又或者好似回應頭先嘉齊或者遠行都提過，究竟仇恨個人仇恨會唔會催生出一個復仇故事，甚至乎推動歷史嘅變化呢？其實我自己一直都有個故仔係好感動我人心嘅。我記得我細個睇嘅時候就係關於伍子胥變楚平王師呢件事，即係我哋通常叫伍子胥變師事件啦。咁呢個故仔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扣人心弦嘅故事嚟嘅。咁亦都牽涉到一啲圖式嘅糾紛啦。咁首先就係楚平王，因為要同秦國即係要搞好關係啦，咁就去秦國就諗住聯姻啦。咁就喺秦國娶咗一個好靚嘅女仔翻嚟。咁但係出事嘅就係派去接呢個女仔翻嚟嘅一個奸臣叫做費無極。咁呢個人係一個即係我諗佢係成日都即係後來我哋而家好多人研究就係其實佢成個雞棚啊，俗啲講啊，佢搭出嚟嘅目的就係希望將來佢做宰相啊嘛。咁佢就將呢一個女仔嘅美貌，其實呢一個女仔原本係嫁俾楚平王個王子，即係太子。但係佢就話呢個女仔哇，好靚到不得了。咁楚平王都係嗰啲又老老地， 即係 不外乎係鹹鹹濕濕嗰啲啦咁樣。咁跟住就俾佢咁樣圈一圈染咗咧，就話哇，咁呢個嘢正喎，呢個女仔，不如我自己要啦咁樣。但係原本應該係新抱嚟噶嘛，咁就自己立咗，就將個隨嫁嘅宮女就嫁俾自己個仔。咁本来呢件事都冇乜嘢嘅，咁但係因为呢个女仔即係改嫁呢一个呢呢、這个秦国嘅女仔就怀孕，咁后来个丑闻就扬开咗，咁就变咗一定就引申咗啲问题啦。咁费无极就话啦，喂唔得喎，个太子留唔得低喎。咁呢个即係纵使呢个色重色重到一个已经系变咗昏君嘅楚平王，就真係諗住喐自己个仔。 咁就真係想動佢，就將佢調佢出去，然後就用呢個無以謀反嘅呢個法寶啦，就想喐佢啦。咁呢個太子其實係有一位好重要嘅叫太傅嘅物體啦，即、就、係、是、老師啦、就係呢個五車，係一個好叻好叻嘅人。咁、五車有兩個仔，一個係五常啦，另外一個就係、是、細仔就係我哋嘅主角伍子胥啦。咁啊，佢就寫一封信翻去話：啊，你哋一齊嚟皇宮啦咁樣。咁點知咧？兩仔爺入咗去之後就一齊被鋸，但係呢個伍子胥就有超人嘅智慧，就冇跟佢翻到去，佢就即刻走難。咁於是者經過咗十幾廿年，佢流落民間啦，又好辛苦，輾輾轉轉去咗楚國嘅大後方一個新興嘅國家叫吳國嗰度，然後又再輾輾轉轉咁樣入咗當時吳國一個王子叫吳光嘅幕下做佢嘅幕僚。後來吳光發動叛變，攞咗個王位，成為咗吳王，伍子胥就成為佢最得力嘅助手。咁前前後後呢件事足足二十年，伍子胥先至帶領吳國嘅大軍攻入去楚國嘅首都郢都，然後將呢一個當時已經死咗嘅楚平王喺個墳墓度抽翻出嚟，親自抽打三百鞭嚟到去報翻佢爸爸同埋佢個哥哥嘅嗰個仇。咁所以其實成件事，我哋睇到一個復仇嘅故事啦，即係嗰啲仔細嘅地方，我哋大家可以睇翻史書啦。但佢背後佢想展現嘅係乜嘢呢？就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讀者去睇，就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家仇，即係一個爸爸同哥哥被殺嘅仇，被一個分君殺嘅仇。然後一個背住國家仇嘅一個人，佢點樣去透過佢自己嘅經歷，去嘗試用呢一種復仇嘅力量，令到自己成長，然後去報仇。留意佢嘅報仇係唔簡單嘅，佢唔係話隨隨便便呢一個殺父仇人，我學套降龍十八掌就去打死佢，即係未必係金庸小說入面嗰啲報仇。佢啲報仇當然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睇嘅一啲 好努力先做到， 好正。但係你諗下，佢要向一個國君報仇，仲要係楚國，當時係一個大國嚟喎。即究竟佢要背負幾強嘅復仇嘅意念，有幾多嘅怒氣，令到佢背負住呢一段仇恨，佢先至可以忍辱偷生二十年。 佢仲要走到去吳國，去使到一個新興嘅國家， 由 落後變成強大，強大一個地步可以打翻佢之前一個比較先進嘅楚國。 你家齊先生，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你當討論呢啲復仇嘅故事嘅時候，佢點樣將自己個人嘅遺憾或者嗰啲仇恨，因為其實佢嗰個係形而上嘅報仇，因為對方已經死咗噶啦嘛。 係啊，冇錯。 佢嘅仇恨轉化成為因為喺好多個國家並存嘅狀況之下，變成一個互相競爭的驅動力。歷史書寫就是話俾你知，如果你亂咁行事，對自己的神下不尊重，或者做了一些即係違反道德的事嘅話，你是會被別國尋仇嘅，即係你最尾係會亡國嘅喎。 你個下屬係會跳槽去， 係啊，你會有機會俾人係啊 拼頭咗你咁樣。 所以我覺得戰國時代咧，嗰啲關於復仇嘅故仔係好正。即係好似譬如伍子胥啦，頭先我哋提過犯罪啦，甚至乎孫膑啊，佢哋嗰啲故仔，全部都牽涉到 好多呢啲復仇。 你譬如犯罪個故仔，其實佢個平台係好犀利嘅，佢有魏國啦、齊國啦、秦國啦，即係其實原來係一個絲仇之間嘅故事，但係完全當佢書寫出嚟嘅時候咧，係同個個國家都有關，咁就係一個歷史上面好有趣嘅現象。 但其實我都想講就係鞭屍呢一個行為咧，其實一定程度上係。是一種很大的 不合法不合禮， 即是不合禮，同埋亦都係一個好似感覺上係幾唔道德嘅，但係同時都係一種對死者一種好大嘅侮辱。只可以睇到，即係點解佢要用呢一種方法去發泄呢？其實亦都係正正就係反映緊我付出咗幾多嘅嘢，先至做到呢一樣嘢。即係好似一種好大嘅仇恨感喺入邊啊！ 調翻轉頭諗，其實鞭屍都可能係非常之。即係最別無選擇，得翻最後一個選擇去呈現嗰種我報仇嘅感覺。因為我覺得儒家思想成個對或者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好大的影響就是我哋唔係好 care 究竟個結果係點樣啦，而係希望喺個過程同埋一個心態上可以得到嗰種嘅安穩。即係可能我哋成日話要去行仁義，咁行仁義個結果點樣仁點樣義唔重要啊，而係。你的行為的過程怎樣去呈現，所以鞭屍這件事要想，我想可以將它放在一個這樣的脈絡去體系，就是要達到他們本來復仇的觀念呈現出來就可以。不過我想鞭屍，其實我在剛才想一個問題，不過可以大家自己去思考，就是其實會不會是只是他這麼啱 都冇得揀咯，得翻條屍喺度，佢先可以做咧。 佢而家最新近嘅考證咧，就係話其實係邊墳啊嘛，即係佢只係邊個墳就冇做到邊屍呢樣嘢。但我諗其實呢個故事最重要嘅 keyword 仍然係邊屍咯。即係當年我睇呢個古仔嘅時候，成個古仔嘅情節我都唔係好記得，因為我不斷咁再重温啦。但我覺得邊屍呢樣嘢已經令我覺得好 high 啊，成件事。 最主要係邊屍 嘅，你通常都有翻嘅。 你抱住一個復仇嘅觀念，係點樣可以令你 high 翻咧？就係邊屍咯，係嘛？就係 小小毛講到好重要嘅一個點。我哋話仇恨咧，就唔單止係合意，亦都唔一定係中意，亦都唔一定為國為民。好多時更加單純嘅咧，係一種 個人快感。 快感，而呢種快感咧，旁人都感覺得到。小毛你仲話，你 就好有感染力。 最嗰個感染力， 即係你諗下，帶住五個大軍入到去影都， 有咩唔做先？ 係咯，又喺度係咁打喎。 所以我哋話，其實仲有冇啲嘅同類嘅故仔係即係充滿住一種復純粹嘅復仇嘅情緒嘅故事嘅 咧，我都帶咗個咧故事嚟，咁咧啱啱去完北京，咁所以咧就影咗一張咧好特別嘅相。呢張相咧，其實我諗大家都好熟悉，亦都會聽過呢個其實咩咧？係個井，就係珍妃井。 呢個唔係一個壺嚟嘅咩？ 係啊， 呢個竟然係個井。 司馬光去打開喎， 下面有個井嘅。 我開頭咧，我見到我都望咗好多次，但係嗰個真係寫住係珍妃井。咁呢個故事即係大家都應該會有一定嘅清楚程度，就係、是、其實當年就係話呢個八國聯軍嚟到嘅時候咧，咁就話慈禧咧就將名人啊擁啊珍妃咧就落呢個井嗰度。咁而當中點解慈禧同珍妃咁大仇恨咧？就是、因為珍妃咧就受到江水嘅寵愛啦，甚至乎慈禧就覺得咧珍妃是一個奸妃嚟嘅，即係令到阿江水咧就完全唔聽佢話，亦都疏遠咗咧佢自己嘅皇后，就係、是、呢個嘅裕隆皇后。咁而呢、這個裕隆皇后到底係咩背景呢？就係、是、阿慈禧嘅侄女。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當呢個八國聯軍入京嘅時候咧，咁阿慈禧就用即係、就是、一個好大嘅藉口，就係話驚即係佢珍妃咁靚女就會被污辱啦，咁就必須咧就即係先行咧就處理咗佢先，咁就有説就係因為咁咧就將佢按咗落個井度，咁啊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其實我望咗好多次，因為覺得個井好咁細，珍妃冇理由得 個 B B 女啦， 唔係不過咁我補充一句，我諗慈禧都有點而過分去擔憂啦。如果睇過啲清朝嘅時候，啲宮女同埋皇后嘅時候咧，我諗 覺得 擔心， 即係晚清嗰啲後宮佳麗嗰啲相咧，我覺得係唔需要擔心呢件事。 八國聯軍入到嚟，以禮相待， 所以我哋可以九成九之 一口味好難講， 捉佢哋去博物館擺就會。 唔係，但係我睇過珍妃係 O K 㗎，即係珍妃係靚仔嚟。 咁樣比啊 嘛，嗰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之交嗰個審美觀嚟講，絕對係 O K 嘅。 所以應該好瘦嘅。 不過慈禧最擔心都係佢珍妃做咗佢將來嘅自己啫，即係佢擔心佢弄權啊嘛。咁所以就先下手為強。但係佢如果咁都掉啲入去嘅話咧，就都唔係完全唔可能嘅，因為佢你見到嗰啲即係清朝好多女仔嘅啲相片，你知道其實佢哋好細粒嘅，即係好手瘦小細粒。咁所以即係塞得入去都唔出奇嘅。 呢個我見識咯，可能 我反而覺得正嘅地方就係仇恨點樣，除咗被即係嗰古時嘅文獻書寫之外，就係可能而家我哋點樣去用呢一段仇恨去喺大眾嘅嗰個記憶入面去嘗試傳釋一啲嘢。即係你諗下嗰個文物，頭先阿遠行帶嚟呢幅圖，先唔好講佢究竟係個壺定個井，或者究竟塞唔塞得落一個成年女性先啦？點解要擺口井喺度？即係珍妃呢個故事其實係咪真實嘅呢？我哋大家都會存疑先啦。首先，咁你考證都可能好難考證，但最重要嘅係呢個故事佢展現出嚟嘅，佢其實擺口井喺度個目的係乜嘢？佢想說明緊啲乜嘢東西？擺口井喺度背後嘅呢個文物單位，想試圖透過呢個文物去展現一段乜嘢嘅歷史？可能就係我哋今日睇所謂仇恨，或者係一啲復仇嘅觀念入面，喺歷史嘅傳釋入面，究竟佢最重要嘅意義係咩？ 呢個我補充一個小例子，我哋可以下一節再詳細談，就係秦桧個形象，你從來都唔會見到佢係企喺度嘅， 一定跪喺度，俾人打啦，俾人鞭力啦。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都係究竟佢點樣去我哋去呈現，或者去令到更宣泄更多嘅仇恨，其實係一個非常有趣 嘅。具體嘅珍妃井啊，具體嘅譬如秦桧跪低嘅兩公婆跪低喺度嗰啲像啊，咁俾我哋可能一個即係傳釋嘅空間啦。咁但係故事嘅傳頌本身已經即係牽涉到好多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個事嘅一個問題。譬如伍子胥 佢有啲咩正義喺當中？ 係， 即係佢阿爸阿哥俾人殺咗，佢同阿楚平王報仇，咁呢件事有咩偉大？點解要再講落去？係唔係公義嘅彰顯咧？私仇嚟嘅喎，係啦，呢個樣嘢點樣解釋咧？所以 咧，我哋話咧，即係仇恨咧，佢嘅形態本身咧係好值得被討論。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今節咧，就之前我討論咗好多仇恨嘅各種嘅形態啦、形式啦、國家啦、私人啦、種種嘅復仇啦。咁但係咧喺我哋喺我哋討論仇恨嘅時候，或者我哋喺近代討論仇恨嘅時候，更加多成日都會講咧，就係啲國仇家恨。我哋發覺我哋好容易去被形容某一啲嘅地方，對某一啲地方有一種天生嘅仇恨。譬如我哋外國講係英法嘅仇恨。啊！成日都講啊，八年戰爭好多時啊，英法仇恨，德俄嘅仇恨， 德國同碧咸嘅仇恨， 阿根廷同英格蘭嘅仇恨，有科蘭群島戰役嘅關係，我哋會好容易去講到一個地方同一個地方咧，啊，佢哋係有仇嘅，啊，佢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啊，佢哋 friend 啲，咁而有仇恨嗰啲咧，每一次喺啊，當然衍生為各種比賽啊，或者情況呈現出嚟咧，就係報仇啊，或者即係真正嘅決戰啊，贏咗嘅話就有機會復仇啦，即係用咁嘅形式去被貶特嘅，所以我哋會話咧，呢種仇恨喺而家我哋當代處理嘅時候咧，好容易。会变成一种族群同族群啦，一个社会同社会啦，或者国家同国家嘅一个仇恨。 我记得我读大学嗰时咧，有个同学香港人啦，咁啊佢发生啲咩事呢，就系佢话如果我中咗六合彩，佢会买好多炸弹 去炸 东京， 系啦，东京大屠杀啊嘛，点解要报仇？ 点解要炸东京？即系我哋大概明白啦。 你同學都好當代 嘅事，係啊！我同我差唔多年紀，係啊，即係都會發生啲咁嘅事嘅咧，係咪啲國仇家恨可以諗到留到幾耐啊？嘛， 唔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真係有咁嘅想法嘅，即係好難。可能我哋譬如睇中日關係啦，或者我哋以前讀歷史。八年抗戰啦，係咪？而家亦講緊十幾年抗戰啦，即係已經開始 extend 咗啦。 唔係1895年開始， 1895年開始， 而家未打完係咪？ 國仇家恨已經出現咗， 收翻。 即係日本喺度嘅，日本其實係我哋中國近百年一個好重要嘅真係對頭人嚟嘅，即係好多嘅仇水啊、仇恨啊，都可以建構咗喺入邊，從而去同我哋嗰個民族主義。嗰、那個新章咧，建立一個關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真係會有一個想法嘅，即係我哋讀 history 見到，咦，日本人真係蝦我哋蝦得好緊要。喺近呢100年，將來我哋就好似阿家齊嘅 friend 咁啊。如果發咗達咧，一定要終有一鑊整翻鋪東京大屠殺，狠狠地去報仇，真係會有咁諗嘅。甚至乎咧，會喺牽扯到喺生活層面，譬如話我細個真係有諗過。我一世都唔會同日本女孩子談戀愛嘅。 嗱，可唔可以留翻個磁帶俾我？ 係啊， 我可以直覺。 但最大最攞命係咩咧？當你漸漸成長咧，接觸得越多日本嘅普及文化之後咧，你發覺當年許下嘅一個誓願。是好浪居嘅，其實同埋相當之愚蠢。 好不留翻全部漫畫家唔好搞， 係自絕咗自己啊！ 我明白你講咩，即係調翻轉咧，香港人其實係好矛盾嘅，即係我哋咧，你知道香港人家另一個家鄉就係日本嚟噶嘛。即係香港好中意日本旅行，我好記得有一次我都記好多年前識一個咧，就嚟自東北嘅朋友，佢就同我就問係，你嚟到香港讀書，你有冇去下旅行啊？佢問我去邊度旅行，跟住我去日本啦，香港人好中意日本嘅，日本好好。跟住第一句同我講就是，我哋東北人咧係好憎日本，我哋係唔會去日本嘅。跟住嗰一刻咧，我真係覺得 有啲 紅眼，好驚。 即係覺得真係好似你點算啊咁 啊？係啊， 而家佢個復仇係咪去買曬佢啲嘢翻？睇晒佢啲电影， 养起佢经济咯，唔使。 如果能够喺普及文化上面能够制造到一种逆反嘅影响啊，即系可能中国嘅普及文化影响到日本人去跟从嘅话咧，咁就系一个大真正嘅大复仇嘅完成。 唔系，所以可能有啲人就话、我好憎日本嘅，但我去冲绳咁啊，冲绳系琉球王国噶嘛，可以避开 啊。喺琉球市出嚟吧。 不过我觉得头先我哋提到中日关系嗰种微妙嘅话题啦，即系其实牵伸到去就系话，当某种嘅价值观、利益或者文化嘅氛围之下咧，某啲嘅仇恨系可以放低嘅。英国同法国打百几二百年，打好多仗长仗，但系一去到有一个新嘅敌人出现啦，德国，咁大家就不如我哋坐埋一齐啦，冇乜所谓啦，摆埋一齐倾啦。喂，之前啲打到乒乒乓乓，打好多仗，克里米亚战争又拉翻埋一齐，打俄罗斯嘅时候，咁你可以见到成个故事就。可以非常之有趣地見到一種，咦仇恨原來都可以有嘅東西擺低嘅，不過 國仇嗰啲嘢咧，唔係咁容易擺，甚至乎有我哋見到近代係好刻意地將佢點去利用作為一種國家政策嘅推動。我早排睇過一個關有啲有趣嘅研究，就係講青島呢個城市啦。青島其實係少數地最早係被成為日本即係確實嘅殖民地啦，可以咁樣理解啦。咁我哋但係將佢放翻喺個殖民史去睇，其實最早嘅殖民者唔係日本人啊嘛，係德國人啊嘛。所以有學者就提出，點解我哋去青島嘅時候冇發現咧？我哋好 power of 青島係一個德國嘅前殖民地，有青島嘅品牌嘅啤酒啦， 都係由德國引入， 係啦，係啦， 德國技術， 跟住有好多嗰啲水喉好靚啦，係啊，非常完整啦，喺德國建築非常漂亮， 係好靚，係真係好似 我哋會去將呢樣嘢唔會放喺仇恨，而係一種比美，但係。調翻轉喺同一個城市裏面咧，我哋會見到青島咧又會擺一啲嘅雕塑啦，係專門去紀念五四運動啦。但五四運動大家原來目的就係其實係反 日本 咯。咁其實將青島成個城市嘅設計都刻意去推動一個所謂嘅世仇化日本呢個形象啦。所以有句句子好得意嘅就係日本是中國的世仇，亦是青島的世仇。即係將呢件事去推動，去令到青島成個城市嘅變化或者變遷咧，都好將日本呢、這個即點樣反日啦，或者點樣將日本作為敵人呢、這個假想敵咧，去放置喺成個青島嘅生活，甚至乎青島嘅社會文化裏邊，呢、這個非常之有趣同得意。 五四運動反嘅反與蔡條約就係、是。反對轉讓德國嗰啲利益俾日本啊嘛，所以青島就變咗俾日本去管治啊，咁冇錯個仇恨就咁嚟。咁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其實我哋叫人愛國好難嘅，好難， 無端端咁叫你愛國好難。 但係如果係要叫你去報國仇咧，就容易好多。你諗下啊，即係你話俾人聽，我哋要愛國，咁啊，即係要保護國家，咁可能就難到夾爆。但係話俾你聽，你日本人當時。南京大屠殺殺咗我哋好多中國人，咁你所以要反對日本抵制日貨，咁你要容易做好多。你因為愛國嚟到去買國貨又唔得，但係因為反日或者因為仇恨，你可以唔買日本貨，可能買翻國貨。你呢樣嘢或者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仇恨係一種動員百姓、動員民眾一個好重要嘅強而有力嘅一個方法嚟。 因為我舉多一個少少嘅例子，係成個延伸嚟嘅。澳門，我而家澳門做嘢啦。澳門街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嚟嘅，大家對於世界嘅變化咧係完全冇一個好明顯嘅回應嘅。但係1966年嘅時候，我哋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件就是1、2、3事件，就係其實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大家開始左派左派思想嘅濃烈啦。但係大家其實一直以嚟都好習以為常，成個城市就一半蒲一半。大陸的一種文化影響，但是在66年因為一種仇恨突然之間將葡國變成殖民者，但其實我們將民國時期的歷史呢，很少將葡國很殖民化看待，葡國人都是啲窮嘅國家嚟嘅， 有咧。比起英國、德國、法國嗰啲，算得乜嘢啊？ 係咯，係冇乜嘢做噶啦，嗰啲人。但係喺1966年嘅事件裏邊咧，就將為咗去令到大家去踴躍去投入喺文化大革命咧，係非常，所以佢哋就鼓動，佢哋唔係話我哋要去支持毛主席，而係利用毛主席去反葡殖民地。咁所以當時候嘅議事亭前地嗰個好重要嘅銅像就是阿美士打啦，阿美士打銅像就係當時候。將澳門正式係喺關閘以南嘅所有嘅中國嘅兵都趕走嘅嗰位將軍咯，嗰個銅像就拉到。 因為之前澳門都唔可以叫係殖民地，喺即係所謂 settlement， 即係葡國人喺度居住，中國用 晾衫用嘅。佢又話晾衫啊，買水啊咩 嘅。但係我哋發覺呢種仇恨喺即係晚近嘅情況，譬如喺香港咧，佢哋話佢唔單止係一種可能國族對國族嘅仇恨，但佢可以。被轉化成為一種可能一個群體對一個群體嘅仇恨，而一種仇恨有陣時係來源係好難被討論嘅，譬如話好難被理解，譬如話關愛座嘅事件係嘛，即係 我哋叫批鬥座啦， 可能而家有人會認為係批鬥，但係佢最初係成立，我諗大家都理解係一個 出發點好 多東亞嘅鐵路系統都有嘅，韓國啊、日本啊、台灣都有嘅一啲為咗俾一啲需要嘅人士去坐嘅一個地方，咁佢就係一個善行嘅制度化。 即係佢係一個德行嘅滯留法。佢只係將一個讓座嘅美德被體制化嘅一個行為。咁但係之後咧，佢變成咗一個可能嘅爭議嘅中心啊，就係話兩邊就喺度批鬥啊，邊個可以坐，邊個唔可以坐，而慢慢成為一個。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聽嘅喺大陸或者香港屢見不鮮嘅，因為關愛就而打交嘅呢個事件，係好凄慘。你問我覺得，但係你會見到嗰種仇恨喺而家係會變成一個群體，一個群體嘅一種仇恨。 我試過俾人揈過喺韓國，我唔讓路俾嗰個阿伯，跟住攞住把遮揈過，咁又撞開你，因為好多嘅，即係總之佢又用 韓國人就典型就係一個充滿仇恨嘅民族嚟嘅， 即係冇 嘅，中意推波人啊。不過我想講，其實今日大家講咗好多咧。其實仇恨的目的或者個用處是乜嘢？應該是很重要的，愛嚟辨別你和我。即其實仇恨是愛嚟認清自己。譬如話可能在我哋睇好多中國的博物館啦，即係國內博物館，佢哋往往在書寫近代史咧，無論我哋而家已經是大國崛起啦、一帶一路啦，好勁風行全球啦，但是佢哋都喜歡由1840年開始寫起，即係話南京條約簽訂啦，門户洞開啦，跟住五口通商啦，點點點點點點，跟住中國開始屈辱嘅百年。咁其實點解咧？就好似頭先嘉齊講咗一樣嘢好重要，你無端端叫人愛國其實係好困難，即係因為中國咁大，我哋可能上季或者我哋之前好多集都講過，你去嗰啲咩，譬如去好似徽州咁，或者甚至乎廣州咁咁遠山高皇帝遠嘅地方，你點樣叫佢牢固地？哦，而家係大明天下、大清天下，你要效忠呢個國家，對佢嚟講有三餐一宿嘅安穩係最重要。我點樣去無住一個對國家嘅觀念呢？如果你冇一個敵人出現，你冇一個民族滅亡迫在眉睫嘅一個考慮嘅話呢，我係唔會覺得個國家係屬於我。所以其實仇恨係愛嚟清楚地釐清敵我嘅關係，從而說明我係存在。咁所以可能喺上層嘅最上層建築，即係政府咧，就係愛嚟牢固咁樣去，希望可以凝聚到啲民心，去愛呢個政權啦。即係我係受緊威脅嘅，我哋國家政權係受威脅嘅，所以我需要你哋，係 we want you， 跟住我哋就出嚟啦咁樣。 咪等下諗下我哋國歌唱咩？ 係啊， 係咪啊？中華民族喺最危險嘅時候， 要安全要 冒住 都危險咗幾廿年， 敵人前進 係啊， 危險到而家都仲危險， 危險就繼續危險緊 啊！ 即係我哋今日其實仲唱緊呢首歌咧，其實喺意識形態上係有少少奇怪啊！你覺得覺唔覺得？因為可能其他周邊感覺上受一個大國威脅嘅民族或者國家唱， 不過我而家唱有啲唔同嘅，我諗我哋嘅即係個對象未必係一定外邊， 可能係喺入面嘅。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魯迅喺佢遺言啦，即係臨尾嘅時候，你問佢你有咩想講嘅時候，佢講咗一句，佢就話：選著別人牙眼，如主張寬容嘅人，萬物和他接近。即係咩意思？大家都理解，即係話嗰啲有權力嘅、有權勢嘅人，嚇佢哋揸住權力，而咧令到你係受害，反而嗰啲人咧先至係主張寬容復仇咧。我哋下一集咧會繼續講落去。